好了，旅途最后送上一首裘海正的老歌，我打了一通不说话的电话给你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我们下次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不见不散。 我写了一封不寄给你的信，先学会想你连分手都很有诚意，不是恋情不是有约定就能够继续，还需要给自己一些无悲的勇气。我留了一种没有画面的回忆，不知道为何连美丽竟然也留不起。我们都误解了许多爱情的道理，那天长地久的压力越来越小， 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